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支支吾吾地把满汉全席的事情简单地跟韩城说了一下，不过我可没提老贾和苏正，也没有提翡翠玉镯，只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偶然参与了黑市交易，还不小心跟峰哥结了仇。说到结仇的时候，我可有底气了。韩城，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寻乌鸡害的我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抬出你们警察来脱身。等我说完，我发现韩城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笑得我有点瘆得慌。你干什么你啊？胡闹，还好你说了实话，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去过那个地方。 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莫非是那个寻呼机里边装了追踪器？ 你拉倒吧你！你香港电影看多了吧？我们哪来这种玩意儿啊？还追踪器？这年头科技有那么发达吗？ 那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前面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一直在跟风哥这条线。那天晚上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场黑市交易，但一时间无法确定具体位置。等我们确定了地点赶到的时候，已经人去楼空了。不过在那个地方，我发现了那个被砸坏了的寻呼机，所以断定你在那儿过。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抓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没有找你。 我心中暗叫庆幸，如果当时警察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找到那里，估计峰哥第一件事就是先干掉我。 不过事后峰哥肯定知道自己的窝被警察给抄了，他必然会迁怒于我。我突然就理顺了，也许这才是峰哥会突然变卦对我们下手的原因，而不是像苏正说的那样。 韩警官，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呀？ 老九的事你不用管了，我们警方自然会处理。你小心一点风格，我可以让人跟着保护你。不过呢，我估计你本人是不会乐意的。至于你说的那个玉寒经，我觉得你倒是可以打听打听，毕竟古玩行业的信息你比我们要灵通许多。我记得你那次鉴别佛灯的时候说过，古玩造假里有一种什么仿古法，就是有本可依才能够仿造出机可乱真的赝品，是吧？我点点头。没想到你记得还挺清楚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能打听到那个真的玉寒经，也许就能够找到些有用的线索。我一听一拍巴掌， 哎，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我一定找到那本真的清仿宋刻玉寒经，我倒要看看 那个到底是笔误还是怎么回事。此时护士喊我拿报告，拿了报告之后我也看不懂，就和韩城一起去找医生。医生看了看我的报告说，啊，没啥事儿，小伙子回去注意休息，脑袋后边那个包记得冰敷消肿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医生，我真的没事啊。韩城拽着我往外走，你这还是想讹我们公安局医药费不成？出了医院，韩城说要送我回去。 不用了，韩警官。 嗨，送佛送到西嘛。哎，得，谢了谢了啊。不过冲你这乌鸦嘴，我也不能让你送。韩城笑了笑，上车准备走人。我拍拍车窗玻璃，等他摇下来之后说道：韩警官，假如啊，我是说假如啊，怎么了？假如真的说佛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，又碰巧让我给发现了，我要是交给国家的话，是不是你们就不会再怀疑我了？我这番话让韩城的眼睛一亮，盯着我看了半天才说道：上面对佛灯的去向依旧十分在意，假如你碰巧能够发现佛灯并上交给国家，就算没有抓到窃贼，我想我们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佛灯回来，就不会有人为此受罚。我听最后这句话的意思，那就是在暗示我，只要把佛灯交出来，他们就既往不咎了。嘿，看来这还是在怀疑我呀。我假装没听明白他的言下之意，和他开了两句玩笑，就把这话题给圆过去了。韩城也是个明白人，笑了笑没有说话，开着车绝尘而去。回到家，我先休息了一天，然后拿着那2000块钱出去好好慰劳了一下自己。找玉寒经的事儿我也不着急，当务之急是佛灯。佛灯既然会出现在黑市交易上，那就表示他的失窃很有可能不是偶然，而是和这个地下黑市组织有关。买了身干净体面的新衣服之后，我就打算去找陆素心。目前能够出面又让我信得过的人，嗨，也就只有他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。除了海怡会，我并不知道陆素心的具体住址，连他工作的那个拍卖行的具体名称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不过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在金陵饭店的时候，陆素心曾经给过我一张纸，那上面是有个地址的。我立马翻箱倒柜的把这张小纸片给找出来，然后打车前往那里。等到了之后，我看看车窗外面，然后问问出租车司机：师傅，这不会搞错了吧？司机肯定地说道：还不会错，你给的地址就是这里了。我下了车，看着眼前的建筑喃喃自语：这怎么是个孤儿院啊？对孤儿院我自然不陌生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陆素心给我的地址是这儿呢？这家孤儿院要比当年我待过的那家大上很多。我们当年待的呀，是个小巷子里的院子盖的，十几个小屁孩成天在那儿吃喝玩耍，只有院长和一个阿姨照顾我们。离开这家孤儿院的大门后，一个50多岁的阿姨开门问我找谁。我问道：阿姨，请问咱们这儿有一位陆素心小姐吗？阿姨听罢打量了我几眼： 你是他亲戚啊？ 我一愣，茫然道：不是，我就是他一朋友。 是吗？我看你这个面相和小鹿有几分相似，我还以为你是他兄弟呢。 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说我跟陆素心长得有点像。 年轻人，进来再说吧。 跟着这位阿姨进去之后，我发现这家孤儿院可不简单呢。 虽然整体看似有些陈旧吧，但是从这个建筑风格和布局结构来看，起码是清末民初的建筑，而且是最早一批照搬了西洋风格的建筑。南京城大部分的古建都属于徽派风格，所以自古就有青砖小瓦马头墙、回廊挂落、花格窗的美誉。这种早期融合了西洋风格的古建筑少之又少，所谓物以稀为贵，倘若拿来改成饭店或者宾馆，那肯定会有很多游人趋之若鹜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里居然会是个孤儿院。我问阿姨陆素心在不在，阿姨摇头说不在。我又向阿姨打听她的去向，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她。阿姨笑着说， 嗨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可以带你去见我们院长。 在我的记忆中，红星孤儿院的院长是个戴着眼镜、文质彬彬的中年人。据说他以前是个很有名的高级教师，有老婆有儿子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可直到有一天，他老婆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回娘家的时候，不幸被一辆土方车卷到了车轮底下，当场压死了。这他才提前退了休，回到家办了个孤儿院。院长是个善良的人，但也是个严厉的人，尤其是我这种不听话又调皮的熊孩子，可没少惹他生气。后来老石头死了，也是院长帮着我一起料理的后事。前两年院长生了重病，那个时候私人孤儿院已经被取缔，我们去看望这个当年让我们又敬又怕，那时已经形容枯槁、白发苍苍的老院长时，他说， 如果没有你们啊，我大概在我妻儿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 想到老院长，我不禁思绪如潮，眼眶有些湿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阿姨跟我说已经到了。我以为啊，会是一间高大的办公室，里面坐着个精明能干的中年男人，可没想到居然是孤儿院的后院。一个身材矮小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在那儿喂鸡，一群鸡咯咯咯地跑来跑去。阿姨喊道， 院长，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是来找小鹿的。 老太太回头看看我，然后冲我招招手。我不敢确定，指了指自己。老太太点点头，我这才走过去。鸡窝附近难免会有一股子鸡屎味儿。我伸手捂住鼻子，站在老太太身后。老太太好似背后长眼似的说道， 这养鸡的时候啊，味道虽然难闻，可是等鸡下了蛋，那可就是孩子们最好的营养品。 我顿时有些尴尬，赶紧把手放下来。老太太回头看看我， 小伙子，你是胡闹吧？ 您怎么知道我的？ 素心告诉我的，说胡家断掉的香火又给续上了。 老太太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，让人摸不清她到底几岁了，可是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。 这本来我还不信，凭一盏破灯怎么就能认定你是胡家之后了呀？但是现在看到你，我就确定了，你跟胡青山年轻的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。 您认识我爷爷？ 都是那个年代一起走过来的人，哪有不认识的道理呀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对苏星海那小老头有所顾忌呀？ 我一愣，这老太太怎么跟 X 光一样啊？我心里想什么她都知道，而且从她的这个口吻来听，俨然是把苏星海当小辈来看的意思。 素心跟我说过，你曾经拒不承认自己是胡家后人，现在又在我面前称胡青山为爷爷，想来你就是对什么人都有所顾忌吧？啊，其实大可不必。苏星海那小老头当兵都已经当傻了，他没那么多弯弯绕，冲锋陷阵的事儿他在行，执掌大局，他还是嫩。三言两语啊，就把我给镇住了。这老太太一定不是个普通人。院长，您到底是？ 我是素心的太奶奶。 太奶奶？我一惊，陆素心跟我年纪相当啊，她的太奶奶那至少得近百岁高龄了吧。眼前这老太太精神矍铄，行动自如，完全没有如此老态啊。不过言谈之间，他可是把苏星海当成小辈，他的年纪大概和我爷爷胡青山相当了。 老人家，那您和金陵三杰？ 我还没问完，他挥手道，往事了，不提也罢。我无法从他的语气和表情里判断他说这话是到底是怎么一种情绪，我立刻知趣地改变话题。太奶奶，素心她平时住在这里吗？ 没有，她一个人在外面住，不过一到周末呀，就会过来帮我打理孤儿院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。 提到陆素心，老太太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温婉的笑容。 太奶奶，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，素心他只告诉了我这个地址，我现在找他有点事儿，我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他。 这个点儿啊，素心应该是在拍卖行吧。 老太太记忆力也不错，清楚地报出了拍卖行的地址。我又跟老太太聊了一会儿，然后看时候也不早了，就准备告辞。临走前我问老太太， 素心他是不是经常资助孤儿院钱啊？ 我们这个孤儿院啊，以前是自己私立的，但后来转成了国有制，也并不缺钱。不过素心呢，还是经常会花钱给孩子们买这买那的。 院长亲自把我送到了门口。 太奶奶，其实我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以后我会经常过来您这儿帮忙，也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。 看来素心这丫头没有给错地址啊。啊， 我不明所以，见我一脸茫然，老太太笑着挥手道， 行了行了，去吧。啊， 这一趟孤儿院之行让我对陆素心的好感倍增，尤其是和那个表面甜美内心阴险的齐小姐比起来。看来那次陆素心帮我骗福田想分赃，实际上她是想让我把钱捐给孤儿院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有些明白了老太太那句话的言下之意。陆素心之所以给我孤儿院的地址，除了捐钱，恐怕还希望孤儿院能够让我有所触动，不再走弯路。想到此，我心中有些五味杂陈，大概只有家人才会有如此的用心良苦了吧。陆素心工作的拍卖公司叫雅信，文雅的雅，信誉的信，虽然不是最大的吧，但在南京城中那也是有些规模和名气。关于中国拍卖行的历史，离不开一座城市，那就是上海。中国最早的拍卖行就成立于上海，叫鲁易斯摩拍卖行，是英国一家拍卖行在远东开设的分公司。当时的拍卖行还远没有如今这么专业化，什么都卖，什么柚木写字台、弹簧转椅、打字机以及古董字画、秦砖汉瓦，外加珠宝玉石，甚至还有外国白兰地化妆品什么的。直到五年前， 也就是1993年，上海的朵云轩拍卖行举办了首次艺术品拍卖会，这才正式拉开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历史大幕。而所谓艺术品，其实主要就是古玩字画。朵云轩拍卖行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古玩拍卖的可行性，同时也标志着香港及海外拍卖行垄断中国古董拍卖市场的结束。所以之后的几年里呢，类似性质的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重要城市出现，而古董拍卖市场也越来越热。古董拍卖的出现其实是对中国旧有古董市场规则的一种挑战，因为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和物质条件的富裕，收藏古玩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，无论是兴趣还是投资。但是古玩收藏里的真真假假，古董市场上的虚虚实实，让很多投资者心存疑虑。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集收集、管理、鉴定、交易等于一体的大型机构，就会让很多人觉得有保障了。拍卖行就充当着这样的角色。最初的拍卖行因为没有被大众和古玩行业接受，所以几乎是倒贴钱去做生意，以争取别人信任。但是这几年，国内一线城市的拍卖事业已经相当稳定并有规模了，所以拍卖行在拍卖商品的同时，也会收取一定的宣传费和佣金。今天来到雅信拍卖行，我刚巧碰到了这里正在举行的一场拍卖会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、赝品走私、机关算尽、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在拍卖行大开眼界，但他很快发现有一件正在进行拍卖的古董有问题，胡闹冲上了拍卖台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。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、地下佛宫、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。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，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。山同脉，水同源，人相亲，地相连。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，瓣瓣不同，瓣瓣同心，瓣瓣同根。万里山河起宏图，且舞春风共从容。京津冀

擎天柱提醒汽车人，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。